第26集，体育考试。周三的宪法课，秦维航终于没缺席了。韩宁一见他走进教室，就挺直了背朝他挥手。秦维航看见他，绕过讲台走过来，停在他的座位旁。秦维航停下来后，才觉得哪里怪怪的。韩宁并没有喊他，只是朝他挥了下手。也许是因为几天没见，单纯的冲他这个室友打了一个热情的招呼，自己为什么要停下来？ 哎，你等等啊！ 原来是真的有事儿。秦维航的肩膀稍微松懈了一下，心想，还好不用解释，为什么没让他等，他已经在等了。安宁转头拉开背包拉链，秦维航就在他座位旁站着等了一阵，视线不经意间掠过对方过于白皙的脖子，又移开了。很明显，对方并没有听从自己让多玩玩篮球的建议，整个人依然白得像一本书。他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按在桌沿，那里放着安宁的课本。安宁背对他时，秦维航把课本的封面掀起了一个角，那么好巧不巧的就看到了学霸同学的小学生字体。他险些露出一声笑，还好忍住了，变成了一声无伤大雅的鼻音，带着压抑的笑意。安宁从背包里拿出那条登山头巾，转身还给了秦维航。 给你的头巾 洗过了。 安宁点头，见秦维航将头巾下意识往外套的兜里揣，但他今天穿的是一件没兜的牛仔夹克，手揣了一下没找到兜在哪儿，还低头瞄了一眼才恍然，这个动作放在秦维航身上莫名有点点可爱了。安宁抿住嘴唇，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，装作没有发现。最后秦维航就把那条登山头巾攥在手里了，顺便瞥到他桌上的手机。 换新手机了？ 之前那个实在用不了了。 两个人各自都还想说点什么，这时宪法课的老师端着保温杯进来了，秦维航就没和他再说，走到最后一排坐下了。下课休息时，安宁还是会望远放松眼睛，偶尔还是会那么不经意地瞥到后排的秦维航。这次秦维航没在玩手机，他向后靠在椅背上，也望着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表情依旧是冷峻的，侧面却又宛如雕刻艺术品般让少女们心动。安宁眯了一下眼，又推了下眼镜。哎，是度数又上升了吗？总觉得看得不太清楚了呢。秦维航的鼻梁线条有了一丝重影。小胖和梁胜涵也看见他换了手机，下课后小胖坐过来拿在手里玩。 可以啊，XS 这挺贵的吧？ 是别人给的，我哪里买得起啊。 没见过世面吗你？ 嗨，我一个小米岛是没见过苹果的世面呗。 走吧，吃饭去。 那天中午，安宁和梁胜涵从第一食堂出来，回去的路上，梁胜涵忽然严肃起来。 安宁，你这个手机呢，最好是别让太多人看见。 啊？哦，谢谢啊，我还真没想过这些。这手机其实是我家教的孩子的妈妈送我的。 我知道，但是别人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这学校里有些人嘴巴有多碎。哎，行了，那先这样啊，哥去网吧了。 安宁那手机本来是拿在手里的，梁胜涵走后，他便将手机收进了背包。那么轻巧一部手机，忽然变得有点沉甸甸的。11月中旬，体育课要开始测试了。安宁给秦维航捎了个信，隔天的体育课上，体育老师终于见到了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校草。今天测的项目，男生是引体向上，女生就自由活动去了。不过还是有不少女生坐在操场旁往这边打望，这样一来，等着被考核的男生们压力更大了。体育老师点到秦维航名字时，全体男生发出了一声意味深长的哦，好似就在等他出场。体育老师往起哄的人群中瞪过来一眼， 不过这种雄性荷尔蒙因为某个公敌而集体鼓噪的感觉，在一群19、20岁的毛头小子里也实属正常。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新晋 A 大校草，和以往的校草温润如玉的风格不同，这个秦威航实在是有点雄性公敌的味道。秦威航这天穿着一件浅灰色套头卫衣，依然是那次攀岩时穿的三叶草。他走过来时，将双手手臂的袖子推到了手肘上方，体育老师得以近距离打量他。 你的话，拿个满分没问题吧？ 满分多少个？ 30个吧。 啊，没那么多吧？ 汉宁心想，30个，他怎么可能放在眼里啊？你们对秦威航一无所知。引体向上对于秦威航来说，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悬念的项目。在见过不少男生在那一条杠上挣扎的满头大汗后，再看秦威航完美的堪称教科书的动作，连体育老师也露出颇欣赏的眼神。下面围观的男生还在喊荡起来啊，秦威航没有理会，他并没有做那种很炫的震荡式引体向上，但反而更让人感受到了卓绝的上臂肌群力量。盯着秦威航裸露手臂的安宁如此想着。最后秦威航完成了28个极尽完美的引体向上就松手落地了。 太厉害了。 26、27、28。 20， 你这没到30个呢。 我就8个。他做的正手，正手28个什么概念？ 你怎么没做30个呀？ 90分就可以了。 一句话怼得起哄的男生无话可说。安宁都很想冲上前和他说，已经超过满分8个了。不过秦威航说那话虽然没有恶意，但也真的挺得罪人的。测完的男生可以自由活动，秦威航就走到了一旁。安宁还在等着测试，小胖和梁胜涵都在他的前面。令他意外的是，小胖和梁胜涵的引体向上成绩竟然真的是小胖略胜一筹。然而即使是这样，秦威航依然说小胖不适合攀岩。 下一个安宁， 要不要我帮你拿眼镜啊？ 哦，不用了。 普通人不清楚高度近视的痛苦，拿掉眼镜看不清楚世界，什么劲儿都使不上了。反手抓握上单杠时，他真的担心自己要不及格。脑子里回忆起第一次和秦威航说上话的那个下午，秦威航对他说的那句可以玩玩，瞬间有点后悔自己怎么没有听话。他听见了小胖和梁胜涵为他加油的声音，一次次输出全力，但力竭的感觉很快还是袭来了，手臂发麻，满头大汗。时间在一点点过去，他在起雾的镜片后喘了一会儿，视野里出现了一个身影。秦威航站在10点钟的方向，双臂环抱在胸前，隔着前面站着的班长曹正正看着他。他袖口还没从手臂上放下来，手腕上的潜水表在阳光下反射着淡淡的光。被秦威航以那种沉默审视的视线注视着，好像就会变得很不甘心，会被迫激发起身体里的潜力。结果那天他取得了有生以来最好的引体向上成绩。从杠上下来，他都有点不敢看秦威航，感觉自己好像是不经允许从人家那里偷来了鼓励。上体育课时，他们的手机都放在一边，下课后大家纷纷走过去拿手机，安宁找了一圈没找着。 谁的手机啊？掉地上了。 我。 柴梦手里举着的手机套着那个钢铁侠的手机壳，不少人都往柴梦的方向看过去。安宁那一声认领的回应登时卡在了喉咙。坐在场边低头系鞋带的秦威航抬头看了一眼举着手机的柴梦，又看了眼愣在一旁的安宁，站起身来朝柴梦走过去。 我的。 你喜欢钢铁侠呀？给你吧。 安宁看着秦威航的背影，见他把手机揣进了那件三叶草的卫衣兜里。人群散去的时候，秦威航转身朝他走过来，从衣兜里拿出手机还给了他。 好像是你的。 安宁接过，心中感激不已。秦威航还给他后就拿上水杯离开了，他胸口还砰砰直跳。这一阵跳动的后劲超过了预期， 竟令他在午睡时头一次睡不着了。